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劳伦斯·布洛克是享誉世界的美国侦探小说大师，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备受推崇，还跨越大西洋，完全征服了自诩为侦探小说故乡的欧洲。劳伦斯·布洛克曾获得众多奖项，他的作品为他赢得了爱伦坡终身大师奖。有人说，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制造出的是一种人生况味和心境。与更多一次性消费的侦探小说相比，布洛克的作品是侦探小说中的阳春白雪。虽然布洛克的小说时常是畅销书榜的常客，但是布洛克曾说，我为自己写作。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和您一起阅读劳伦斯·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小说，一起分享充满文学诗意的《恶魔预知死亡》和惊险刺激的《屠宰场之舞》，还有引人入胜的《向邪恶追索》。让我们一起走进劳伦斯·布洛克为我们营造的奇妙惊险的文学世界。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通过刚才的片花预告，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劳伦斯·布洛克的小说。那么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高级编辑刘影，欢迎刘影。 米夏好。 其实刘影呢也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玛格丽特读书，会定期发布一些自己的读书笔记。 对对， 刚才我关注了一下， 谢谢， 打算仔细的阅读一下啊。因为刘影自己非常喜欢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但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和读者，可能这个名字相对比较陌生。我们把这个老人，我们说他是老人啊，因为他出生在1938年，到今年已经有80岁了。 没错， 美国人，大洋彼岸的这位老人，其实和我们中国和我们喜欢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比如说，我们说说他和王家卫，说说他和梁朝伟的这个前缘是什么？ 对对对，没错，就像米夏说的啊，劳伦斯这位作家呢，是一位很有名的侦探小说作家，但是可能如果不关注这方面作品的朋友对他不太熟悉，但我想王家卫包括王家卫拍的电影很多 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比较喜欢的。其中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蓝莓之夜》，他的编剧就是劳伦斯·布洛克和王家卫导演两位。所以大家呢，如果是不太了解他的话呢，其实可以从王家卫的风格上也能够感受到劳伦斯·布洛克他的一些写作风格。再有一位呢，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啊，梁朝伟先生。梁朝伟说过呢，他非常喜欢一个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那种特别细腻的情感，可能也许是这个原因啊。我猜他说他自己看了劳伦斯·布洛克的所有作品，他也特别喜欢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里面在侦探推理之外对人性、对人生、对生与死这些问题的看法和一些很细腻情感的挖掘。所以说呢，我觉得啊，一方面有王家卫的电影，一方面有梁朝伟对他的作品的喜爱，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多少也能够感受到劳伦斯·布洛克先生他作品的魅力啊，是足以吸引你对他的这些文字产生一种期待呀，或者说是想一探究竟，他到底是怎么吸引了这些人的关注。 嗯，听说梁朝伟还远赴重洋去纽约找他，是吧？ 对对对，因为梁朝伟呢也看了这个马修斯卡德系列，就是今天咱们要讲的三部书里面的一位侦探，也是这个书里的男主角，他非常喜欢这个人物，所以呢他专门呢到了纽约去找劳伦斯布洛克先生，说能不能让我演这个主角啊。然后呢，而且呢他还特别表达了一下，如果是他要表演这个角色的话，一定这个电影是要在纽约拍。因为劳伦斯布洛克先生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的大部分的主要场景还有人物啊，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发生的。所以呢，其实很多劳伦斯·布洛克的书迷，或者说是马修·斯卡德系列的书迷，都有这样一种怎么说呢，有一个传统或者是习惯吧，他们如果去到纽约的话，真的会去找这个书里面马修去的酒馆、马修住的酒店，或者是马修探案的大街小巷。所以可以说斯卡德书里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其实成了书迷朝圣的一个必去地点。 其实我们读到一本书啊，可能经过很多渠道，有的时候是朋友推荐啊，有的时候是他很畅销。那么我们看啊，王家卫很喜欢，梁朝伟很喜欢，那么劳伦斯·布洛克有很多非常忠实的铁粉啊。 对， 我们可以从这个途径去试图走进这样一个作者。那刚才和刘颖聊的时候，他说我看布洛克的作品的时候，和其他的这种侦探小说相比啊，他并不是说让你对这个案情、对这个曲折的这个破案环境特别的着迷，而是我看完之后我可以坐在椅子上发呆很久，我会想他人性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部作品最最吸引人、最珍贵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走进劳伦斯·布洛克。其实刘颖接触到这个作者的时候还真不是从他的文字、他的作品开始，是从他的自传开始的。 对对对。 但是你说我看完他的自传，我再看他的作品，我就更喜欢他了。我们可以从他的自传开始说起，叫《八百万种走法》。今天你也把这本书带来了。 对对对对。 那这个自传你看完之后，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我刚才说过，我看的劳伦斯·布洛克先生的第一部作品其实是他的一本自传。这本自传的名字呢叫《八百万种走法》。这本自传的名字其实啊，是来源于他的另外一本侦探小说，一本虚构作品叫《八百万种死法》，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八百万种走法》其实里面，你看起来，如果你不能沉下心来的话，你也许会觉得很枯燥，因为它大部分讲的呢是布洛克除了写作之外，他业余时间主要是一开始是先是走步、走路、快走，最后发展到跑马拉松。通过这本自传，其实他想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可以用自传里他引用的一位作家的诗来表达一下啊。他也在自己的这本自传里提到了这个诗句是什么呢？是你必须前进，我无法前进，但最终我会前进。其实呢，从这个诗句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布洛克先生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理念吧，就是说不管人生中你遇到各种困苦磨难，但是你始终都应该在，用他的话来说是留在赛场上，就是要坚持下去，那么最终迎接你的一定是曙光的到来。其实就像他在这本书里写的，我印象非常深啊， 就是他参加马拉松比赛，有的时候不是简单的几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甚至要跑上几天几夜。 嗯， 所以说他说在早晨的时候，当天还黑着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赛场上跑，一直跑到天边放出一点一点的曙光。其实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即使他的人生理念，我觉得这种理念也融汇到了不管是咱们今天说的马修斯卡德系列，还是他的其他几本侦探小说中。怎么说呢，这个人给我的感受啊，第一他非常睿智，然后非常的踏实，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因为包括他在这本自传里也提到过，说在我们小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幼儿啊，从先会爬行到会行走，但是没有一个小孩幼儿，当然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啊，没有一个幼儿会说，哎，我摔倒了一次，我不再继续走了，我害怕了，我怕累了，我怕辛苦了，我怕失败了。每一个幼儿都是经历了成千上万次摔倒然后再站起来，最终学会了行走。其实他也是从这个例子里面看到嘛，人只要你有坚持自己的理念，你最终一定会获得成功的。但是啊，就是像米夏刚才说的，我在一开始读的第一本是他的非虚构作品自传，然后后面读的书是他的虚构作品小说。在这两本书里，我对这个劳伦斯·麦布洛克先生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第一本书里啊，我真的其实是可以透过书页我都能闻到特别浓的汗味儿啊，包括那个湿漉漉的袜子呀，然后喘息声啊，各种跑步方面的这些并不太美好的这些景象啊， 绝不是一个高富帅、啊、 对，绝不是、嗯、就是一个很朴实的老人。因为刚才也说过他今年已经80岁了，但是呢，当我在看到马修斯卡德系列之后，我真的觉得他的这个主角这位侦探啊，甚至是一个没有侦探牌照的又被称为酒鬼的侦探，他的身上表现出的那种落拓不羁，偶尔甚至他的观念会游离于这个很正统的观念之外的那种洒脱，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有魅力、 嗯、 所以说他本人这个人物和他这个虚构的人物给人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但是我们又必须要说，其实马修斯卡德的这个人物多多少少也脱胎于劳伦斯布洛克先生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因为他自己也是离过一次婚，后来在创作上曾经遇到过瓶颈，有10年没有动笔，最后也是通过参加这个戒酒会啊，戒了酒，然后重新再过上了婚姻生活。怎么说呢，就是你能从这个虚构作品里看到一个美好的一面，就是怎么说，像您刚才说的更加高富帅的一面、嗯、但是呢，你从他的自传里可能更多的能了解他内心中的那些对生活对坚持的一些看法。 嗯，其实一个作家他还是在写他自己，虽然呢是虚构的啊，但一定是脱胎于他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 对， 我看过一点资料啊，就是说那你的创作素材在哪儿，然后这个布洛克就说我也没有去采访侦探啊，我也不去这个警察局。他说一个人从小长到大经历过童年，他就有足够的素材了。 对， 那么其实他是对人性有一个充分的理解啊，那么他一定知道人性的为难，人成长的生而为人的这种苦痛。那他最后选择了，那好，既然我是这样，我已经走进了这个战场，那我一定不要当个弱者。 对 啊、我要把我这几十年活下去，就像他说，我一定要在赛场上一直这样走下去。包括我们刚才推测哈，就他一定会在写，他写到写不动那一天为止。 对， 所以说高富帅也好啊，再漂亮的外表，再多的这个装帧，再多的金钱，其实有时候都及不上那束悲悯的目光。 对 你的理解，你所有的痛我都懂。那么这样的作品一定是温暖你的，可能比物质上来的刺激要更加的持久，让你觉得感动。那今天我们就要着重介绍一下这个马修斯卡德系列啊，当然他还有很多系列，还有其他四个系列。 对，没错。 嗯，那咱先说说这个马修斯卡德。其实刚才刘莹已经说到了，他是一个没有执照的侦探啊，也比较落魄不羁，但是他有人性的那种 闪光的 美好，是吧？那我们今天就翻开他这本书，叫《恶魔预知死亡》。其实布洛克每一本书前面啊，我们可以叫它卷首语吧。 对对，写在正文之前的。 嗯，这个卷首语都让你看了之后觉得，哎呀，这是一 一双慈悲的眼睛在看着你啊。我们先分享一下卷首语，然后让刘云给大家讲讲这部书大概的这个故事。 好的。 卷首语中布洛克这样写道，这是来自爱尔兰的一句祝福语，愿你前途坦荡，愿你一路顺风，在恶魔预知死亡以前，愿你已身处天堂。 对，我觉得听到米夏念的这句诗，其实我想可能一些听众朋友已经能够和我一样沉入劳伦斯·布勒克先生特意营造的这个情绪里面。恶魔预知死亡，它的英文呢其实就是 The devil knows you are dead。其实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进一步讲一下这本书，虽然是一本侦探小说，它围绕着一个侦探故事，一个谋杀的事件来写的，但其实它的主题就隐含在刚刚米夏念过的这句爱尔兰的祝福语里面。在进一步的讲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之前呢，咱们其实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系列，马修斯卡德系列。其实这个系列呀，是从1976年开始就一直在写，写到了大约是2005年左右，一共有17部作品问世。所以我们也觉得，就是马修斯卡德先生是非常高产的一位作家啊。可能除了跑步之外，我现在脑海里想的，每天早晨或者晚上出去咣咣咣咣咣跑几圈马拉松，回来之后就开始坐在书房里不停的写。然后这17部作品呢，其实都是讲的一个人，就是咱们刚刚屡次在说的马修斯卡德。这个故事起因是什么呢？马修斯卡德其实是纽约的一位警察，警察局里面的工作。但是呢，在一次探案的过程中啊，他因为失手不小心杀死了一个7岁的小女孩。当然了，事后经过调查，这件事并不是他的原因造成的，也是一个失误。但是在这之后呢，大家也都能够理解，一位警察嘛，为民除害，但是竟然不小心失手杀死了一个那么可爱的，那么一个年轻的幼小的生命。所以在这之后呢，他难免也很消沉，所以呢就是酗酒也好，包括离了婚，最后呢就是也没有特意去要一个侦探的执照，只是在一家侦探社里面偶尔接接活。另外再有呢，就是朋友给他介绍一些工作，可以帮朋友忙做一些工作。具体到这本书里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位出版社的律师叫格伦的，他呢算是一位和马修只有数面之交的朋友。但是呢，马修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之后呢，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对他印象特别不好，总觉得呢这个叫格伦的律师呢接近他是另有所图。在这之后，他们接触了几次之后，他突然得到消息，就是这位叫格伦的律师被人谋杀了，就是在纽约的一条街上，一个电话亭的旁边。在这之后呢，警方探案就发现，有可能杀害这个律师的呢，是一个经常在街头流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他的哥哥在警方定案了之后找到马修，说他认为自己的哥哥不是杀人凶手，希望马修帮助调查。在这之后，受害者格伦是一个律师啊，他还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也找到了马修，也希望马修能够帮他调查清楚自己丈夫的真正死因。其实呢，这本恶魔预知死亡就是主要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了，其实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提过的啊，在这个故事里，其实它并没有像咱们通常见的一些侦探小说一开始制造了很多谜团呐，或者说故意 悬念呐， 对，故意指引你，告诉你，哎，这个人是凶手，那个人是凶手，让你最后全都摸不着头脑啊，对这个案情的走向没有一点头绪。但是其实马修斯卡德的这个系列让我感觉很吃惊，我看了之后，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这个人啊，满脸这个不太好的这个面相啊，他很有可能是凶手。那我就在想，那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这个底儿告诉了大家，那你怎么能让读者继续有兴趣往下面读呢？但是说老实话啊，我真的是就是看着这样的文字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马修的情感世界，读到最后，其实我已经意识到我对到底谁是真正的杀人凶手，或者说这个案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已经不是那么的关注，而反而是关注于马修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他展现出的，就像米夏刚刚说的， 人性的悲悯，一些心碎的感受，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了。所以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马修呢是有当代纽约犯罪风景的游吟诗人这样的一种称号啊。但是呢我想其实怎么说呢，这些很平淡的语气，或者说是很琐屑的一些感受，因为我也在豆瓣上看过一些这个读者呀对马修的书的感受，有的人就会说自己特别的喜欢他，有的人呢就会说诶，这个侦探小说一点都不紧张不刺激，打斗的情节太少了不喜欢。但是我想呢，正是因为这个马修的这些特别有诗性的文字，才让这部侦探小说不仅仅是一部侦探小说，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它更是一部满怀人性、满怀悲悯，对人生啊，对生与死，就是充满了关怀的这样一部文学作品，而不仅仅是侦探小说。说到这儿，我还想插一句啊，其实刚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的第一感受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书拿起来有些轻，而且呢，它的书页是很窄的，你一下就能意识到啊，其实就这本书是让读者来作为口袋书， 对，就随身携带。 对对对，你坐地铁、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拿出这本书看两页啊，侦探那个探案这谋杀案多有意思呀。但是我想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侦探的这个标签给误导了。我觉得在这本书里更多的是其他的一些东西，你如果看了一遍之后，你知道了到底是谁是凶杀案的这个主使啊，背后的情节之后，你还会愿意再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因为你就会感受布洛克为你营造出的那种氛围，他的一种思考，他对社会的一些看法。 其实我们说什么是好作品，或者说什么是经典啊，值得你一读再读。如果一部侦探小说你拿在手里20万字，你看完之后觉得哎呀我终于知道最后是怎么回事了， 对， 那和你在网上看一个很狗血的这样一个故事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如果这部侦探小说即使你知道了案情，知道了最后的底，你仍然愿意再看一遍，就像传统的相声段子，你为什么听了那么多回你最后还是会笑呢？因为你在欣赏它的过程中你有一种美感的享受啊。那么这种文学经典带给你的美感和你看一个比较狗血的这种新闻社会新闻哦，你觉得很过瘾，那是一种快感吧。但是快感很快就过去了，看完之后你觉得哎呀生活还是很无聊，还是很荒芜，没什么劲。但是美感的东西不会啊，它会真正的滋润到你的心田，让你觉得生活还是有一种况味在里头的啊。 对对，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新近推出的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马修·斯卡德系列。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读这几本书。 劳伦斯·布洛克是享誉世界的美国侦探小说大师，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备受推崇，还跨越大西洋，完全征服了自诩为侦探小说故乡的欧洲。劳伦斯·布洛克曾获得众多奖项，他的作品为他赢得了爱伦坡终身大师奖。有人说，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制造出的是一种人生况味和心境。与更多一次性消费的侦探小说相比，布洛克的作品是侦探小说中的阳春白雪。虽然布洛克的小说时常是畅销书榜的常客，但是布洛克曾说，我为自己写作。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和您一起阅读劳伦斯·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小说，一起分享充满文学诗意的恶魔预知死亡和惊险刺激的屠宰场之舞，还有引人入胜的向邪恶追索。让我们一起走进劳伦斯·布洛克为我们营造的奇妙惊险的文学世界。 北京时间11:23，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推荐的这几本书来自后浪出版公司，是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推荐的这几本书来自他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高级编辑刘颖。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刘颖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玛格丽特读书，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恶魔预知死亡》这本书啊，介绍了它的一些特色，包括故事梗概。其实之前和刘颖在交流的时候，你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本书里有主要角色啊，但是它也是一个类似于群像的这种， 它 笔下的很多小人物，让你感受到很多人性的温暖啊，和生活的真相。 对， 说一说。嗯， 对，是这样。其实呢，就像大家一想到福尔摩斯探案集，可能第一印象就会觉得这个事儿发生在伦敦贝克街，然后这些地名都会呼之欲出。那马修斯卡德系列呢，包括劳伦斯布洛克先生的大部分作品呢，都是发生在纽约。刚才也说过了，有人呢甚至专门这样书迷啊，专门去纽约探访这个马修斯卡德去的酒馆，他住的酒店。马修斯卡德这个人呢，刚才我们也说过了，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甚至可以说有一些悲剧气质。在这样一个咱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刮着风飘着雪这样的一个纽约的街头行走的这么一个人，让你感觉怎么说呢，就他既不羁，同时他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既执着呢又是一个很洒脱的人。那如果有一个人这样的有魅力，其实那劳伦斯先生大可不必再写那么多其他的配角啊或者小人物，他就在这个马修布洛克身上，马修身上做足文章就可以了。但是呢，他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小人物呢？我们等一会儿再具体的分析啊。我们现在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在这本书里面啊，提到了马修的一位之前的女友简，她呢是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癌症，然后呢她不想承受得了癌症之后的那些痛苦，因为她这个人呢是不希望用麻醉药，所以呢她就找到了马修，是希望马修呢能给她找一把枪。她已被自己在这实在已经坚持不下去的程度，她是想自杀，这是一个人物。再有一个人物呢，就是咱们刚刚讲到的律师格伦的遗孀，她叫丽莎。丽莎呢，因为后面的情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因为不堪寂寞，丈夫被谋杀了之后，在和马修交接案情的过程中呢，其实是和马修发生了一些暧昧之情。 嗯，这丽莎很漂亮啊， 对，很漂亮， 白， 很美。嗯，对，其实，在一开始文章的一开始就看到了一段对丽莎的很细致的描写，穿了什么衣服呀，肤色呀，眼睛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看作这个劳伦斯先生的一种暗示，为后面的他们之间产生感情做的一个铺垫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就是一个街头男孩 TJ， 这个其实在这个系列的前几部里面交代了，这个街头男孩呢，其实是马修在办案的过程中，为了在街头了解情报认识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呢特别的崇拜马修，而且呢在帮马修办案的过程中呢也不会要很多钱，然后他全心全意的呢也想像马修一样将来做一个侦探，这是一个黑人男孩，他叫 TJ。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人，就是马修常去的这个酒馆老板，绰号呢叫屠夫的，他的一个好朋友叫米克。还有一个人呢是一个街头的这个妓女，叫茱莉亚，但其实她是一个双性人。这个黑人男孩 TJ 在向他了解案情的时候呢，其实是和他又发生了一些感情方面的纠葛，我们后面还在介绍，这都已经多少个人了。另外呢还有格伦，就是被谋杀那个律师格伦供职的出版社的老板，街头的流民巴里，还有经常会处在愤怒边缘的打手埃迪，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们会注意到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经常会生气的这个打手埃迪，他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只露了一面，大概就占据这个半页的篇幅。但是呢，我能够感受到啊，就是劳伦斯先生呢，还是用寥寥几笔把他的性格全都勾画出来了。那为什么要让这些人做这么 这么生动的这个展现呢？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啊，有些人他的出现完全是在案情之外的，即便是在这个三四页里面写了这个人物，我们完全把它拿掉，其实也不影响整体故事的推进和这个案情的推理。其实啊，我的理解啊，其实劳伦斯先生呢，就是想让这些活生生的人物来他们的一些故事，来让整个他笔下的纽约，而不是真实的纽约活起来。这样的话呢，就让读者呢产生一种确有其事，相信他笔下的这些人物真的是活生生的存在。另外呢，就是这些人物啊，你看他们发生着、过着和主角不太有关系的生活，或者有自己的感情，但是其实呢，他们的这些事件都是在暗暗的应和着也好，铺垫着也好，咱们这篇小说的这个主题。其实刚刚呢，我们读过这篇小说的书名，包括也它来自这个爱尔兰的祝福语，在恶魔预知死亡以前，你已身处天堂。这个话读起来很文绉绉的啊，其实我觉得用一句特别简单的翻译来说，就是祝你好运。 嗯。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好运大家可以求，但是真的不是时时都在，反而是一些不可预知的这些厄运，会说不定哪天就来到你的身边。所以呢，我觉得就这本书的主题啊，它其实讲的是不可预知的厄运，或者是那种偶发性的死亡。咱们这本书里面的案件其实也是发端于这个劳伦斯的这个主题。那么怎么是让这样的一个主题在结局上顺理成章呢？我觉得这个布洛克先生就恰恰是通过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小人物，让死亡或者说不可预知的死亡这个主题在这整个篇幅里四处回响，此起彼伏。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劳伦斯先生他可能是一个心理学家啊，他在用一种很潜意识的手法，他看似不告诉你，哎，你应该怎么想，你应该怎么理解，但是他通过别人的嘴、别人的行为暗示你，让你最后接受他人为的制造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比方说啊，他讲到律师格伦被谋，律师格伦他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他被谋杀，这个是主要事件啊。再有一个就是格伦和妻子丽萨的孩子胎死腹中，这又是第二个死亡事件。再有一个呢，就是马修提到一个房地产大亨在朋友的见证下跳楼自杀，还有呢，就是他的好友汤姆，这是他在戒酒俱乐部认识的一个朋友，是他的戒酒指导员。他提到，因为汤姆之前呢也是自己差点杀死一个人，但是尽管这个人呢从他的手里逃脱了，但是后来就很意外的，他是到银行里面做保安，被榴弹击中死了。这是又一个事儿。然后呢，马修的现在的女朋友伊莱恩之前是一个妓女，然后他的认识了一个应招女郎，也是被顾客杀死。然后又讲到这本书的嫌疑人乔治也是一个街头流浪汉，也是在狱中的时候被谋杀。后来呢，前女友姐因为得了癌症，最后大家也可想而知啊。其实劳伦斯先生就是通过这么多这么多的小人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儿，来影射出咱们这本小说的主题，就是不可预知的死亡，或者说不可预知的厄运，说不定哪天就在你身边出现了。 其实翻译成中国话叫人生无常。 对， 啊，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啊，你周围会发生什么。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你会越来越理解这句话，人生无常啊。 对。 其实刚才刘莹也说到了，有这么多小人物在这个小说中出现，虽然他们的人生故事对于这部书它的主干没有什么影响，似乎可去可留，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就可以去掉，甚至说是不可或缺的啊。 对对， 我觉得好的作品它可能都会营造一种情境，一种氛围。 对， 到最后你可能看的不是那个故事，而是进入了那个情境。那你进入那个情境之后，你发现作者所营造的一切人物，他们的人生都是立体的，就像 就像你读《红楼梦》一样，你发现好多人不喜欢，就是你没什么事儿，天天吃点喝点，然后玩点，哥哥妹妹生个气。但是他用大量的篇幅去营造情境，包括那些小厮丫鬟他们的生活啊。我觉得劳伦斯·布洛克先生也在做这样一个事情。那当我们看到这些熟悉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命运，他们的喘息，他们的语言，你就会进入哦，纽约的那个情境，就会进入作者笔下给我们营造的那个情境，那就是真实的人生。 对对对，这个是这样。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一些经常读小说的朋友啊，如果翻开这本书之后，他会有一种哎，这个劳伦斯先生的写法有些老派，特别的循规蹈矩，就像他的跑步一样啊，一步又一步。但是呢，就你就自然会有一种想法，哎，这个写法文笔这样，这个传统的这样一个人，他的故事会不会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啊？哎，说到这儿，我想插一句啊，我特别喜欢一位英国的小说家，是一位女性，叫珍妮特·温特森，可能很多朋友也看过她的很有名的一本小说《时间之间》啊，改写自莎士比亚的这个剧作，就是她的小说啊，我印象特别深。我翻开第一页之后，一下就意识到，哎，这个是特别有特色、个人特色特别鲜明的一个人，他的文字呢就会给人带来特别多的惊喜。但是啊，后来呢，你越来越读，你就会发现他的文字确实是很凄美，很飘逸，很空灵的。但是其实如果你把整本书看下来，在这个故事的架构上，在人物的前后呼应上，其实还是咱们劳伦斯·布洛克先生更加的老练啊，真的是可以这样看出来。比方说啊，他在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会给你很多暗示性的情节，其实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潜意识写法啊。这个嫌疑人乔治他的弟弟汤姆就是第一个雇佣马修来调查这个案件的人。他跟马修谈这个自己哥哥的过程中，他就提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说哥哥呀特别喜欢吃花生酱夹心饼干。这个细节呢，其实除了丰富谈话塑造这个角色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这个哥哥和弟弟之间这个感情是很深的。另外呢，我们也能察觉这个弟弟对哥哥的习惯非常了解。这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看谁喜欢吃花生酱夹心饼干，其实大家都会想到小孩儿。那我们其实也就会想到这个被警察已经定罪了的嫌疑人乔治，他其实内心是有一个孩子气的，所以大家自然就会想到，哎，这样一个人真的是凶手吗？我觉得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这劳伦斯先生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块饼干用的值啊。 是这样。所以呢，其实这本书包括你看到前一半的时候，你的心里其实已经知道大概真凶是谁了。但是呢，你还是愿意这个怎么说呢，继续读下去吧。而且刚才说的呢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一块饼干啊。其实在这本书里，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啊，是你也可以说是劳伦斯先生埋下的一个包袱啊，就是在这个黑人男孩和咱们刚才提过的一个人物和一个在他去打探的一个街头的一个妓女叫朱莉亚之间发生感情的过程中，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双性人，这黑人男孩 TJ 心里有一点犹豫，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发生感情呢？我们到底要不要再往前走一步呢？他和马修之间，因为他很崇拜马修嘛，把马修当做自己的导师，就相当于对长辈请教的这样一场男人之间的对话。他呢就这样说，因为朱莉亚说让这个 TJ 到他的住的地方去，然后呢这个 TJ 就说，如果我去我会感觉怪怪的，但如果我不去我会觉得更怪。然后呢他又也坦诚了，说或许我是害怕吧。就当他最终的决定，其实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猜到啊，他是决定去。为什么他决定去呢？因为他害怕我可能会发现什么。也许就对他自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但是呢他如果不去呢，就是马修问他，但如果你不去呢，这个 TJ 又说，那我可能害怕我会错失了什么。其实这些话，因为一个街头男孩，一个小男孩靠贩毒为生，打探消息为生的一个小男孩，其实我以为啊不太可能会讲出这样有深度的对话。其实他这个话，我害怕我可能会发现什么，我如果不去我害怕我可能错失了什么，其实就是完全借这个黑人男孩的口说出了这个劳伦斯·布洛克先生对人生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以前我做过一本小说，叫《陌上》啊，他写的是就是农村里头的这个家庭妇女啊，就都是村子里的。你想，他们有丈夫供养着，然后就是做一点活计啊，但是他那个写的就是杯水微澜，就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就都不平静，妯娌之间啊，就亲戚之间啊，然后我就突然感觉到了啊，就木心说什么，就是从前慢木心说，人生是什么呀？人生就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对， 那么所有人都是人生，对吗？无论你是低微的啊，你是一个男孩，或者说你这一辈子鲜花着锦啊，烈火油烹都可以，但是你都会面对人生的为难啊，就是去。你也会失去一些，不去我更会错过一些。人就是这样的，就人之为人就是这样的为难。我觉得劳伦斯·布洛克先生也写出了这种为难，当然他是借一个男孩的口传达出来这种人性的纠结和焦虑。 对，我也完全是这个感受啊。那刚才他写这个铺垫呢，大家一方面能够感受到劳伦斯先生的一些人生哲学啊，其实他写这个是有一个很直接的目的的，因为我们再往后看这个作品，就能够看到马修，他尽管他现在有一个女朋友叫伊莱恩啊，后来呢，他也和，因为后来这个被杀的这个律师格伦的妻子也雇佣他当侦探了，刚才已经提过了这一点，这个妻子叫丽萨，马修和丽萨在两个人一起谈工作的过程中也是发生了一种感情啊，这时候呢，马修也有些内心的纠葛，当他又到了丽萨的家里敲开门之后，看到非常美艳的丽萨这时候只穿着一件睡衣，他心里就在想，我吻他害怕我可能错失了什么，所以他还是决定去吻他，然后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尽管是未知的东西啊，也是很期待的。所以我觉得正因为有了前面TJ 黑人男孩 TJ 和马修之间关于茱莉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铺垫，所以才能够让马修在见到丽萨之后，这个最终两个人还是发生了感情，有一个顺理成章也好，合理性也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劳伦斯啊是一个步步为营的人，其实不亚于咱们现在那些热播的宫廷剧啊，真的是每一步他都想到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读者接受他这个故事的合理性和逻辑。其实刚才这些铺垫还不算结束，在这本小说快结束的部分的时候啊，咱们刚才还讲到了一个人物，就是马修的好朋友酒吧老板米克，然后他呢就借米克的嘴说出了一个什么话呢，说男人呀非得做点什么事儿，做点什么不该做的事儿，当然了，这个可能是一个酒后的一个很率性的一个交谈啊，但实际上他也反过来在印证着刚才马修那种看似无理性，因为你本人有一个女朋友，而且他也非常爱他这个现在的女朋友，但是还和另外一个女人发生这种微妙的感情，其实都是在用这种无理性来印证无理性的合理性，这个话比较绕啊，但是它其实是背后是这么一个意思。这还不算完，就是咱们这个劳模布洛克先生啊，其实还为这个马修和丽萨之间的感情埋下一个暗线，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过马修的前女友简，简呢是一位艺术家，简呢做过一个铜像，就是一尊美杜莎铜像。当马修第一次看到这个铜像的时候，他其实就被这个铜像的眼睛吸引了。大家都知道美杜莎这个神话嘛，那如果你直视他的眼睛，你就会变成一块石头。当时呢，丽萨就跟他说，说别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神会把人画成石像。但是呢，当丽萨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因为他的癌症越来越严重了嘛，他就和马修联系，说他想把那尊美杜莎铜像送给马修。然后马修呢就再一次到简的家里去搬这尊铜像，当时呢马修就谈到了一个情节，就说他又再一次注视到了这个美杜莎铜像的眼睛，然后在马修和丽萨就是律师格伦的遗孀发生关系的那一晚，当马修背过身把门关上，然后转回身又看着丽萨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细节，就说他在面前 看着我，用他那双深邃的蓝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其实大家立刻就会能够回想起刚才的那尊美杜莎铜像，其实就是美杜莎的眼睛和丽萨的眼睛之间就这种呼应啊，就很好的暗示了对于马修来说，这些其实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嗯，对，就是人性的复杂，面对诱惑的时候那种纠结。尼采说过一句话，也关于凝望的，说当你凝望深潭很久，深潭也会凝望你啊。就人的那种纠结，那种选择，那种左右为难啊。 对。 那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关于劳伦斯·布洛克的系列作品。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为大家讲劳伦斯·布洛克笔下的故事。 劳伦斯·布洛克是享誉世界的美国侦探小说大师，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备受推崇，还跨越大西洋，完全征服了自诩为侦探小说故乡的欧洲。劳伦斯·布洛克曾获得众多奖项，他的作品为他赢得了爱伦坡终身大师奖。有人说，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制造出的是一种人生况味和心境。与更多一次性消费的侦探小说相比，布洛克的作品是侦探小说中的阳春白雪。虽然布洛克的小说时常是畅销书榜的常客，但是布洛克曾说，我为自己写作。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和您一起阅读劳伦斯·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小说，一起分享充满文学诗意的恶魔预知死亡和惊险刺激的屠宰场之舞，还有引人入胜的向邪恶追索。让我们一起走进劳伦斯·布洛克为我们营造的奇妙惊险的文学世界。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 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1:4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几本书呢，来自劳伦斯·布洛克。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他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小说。节目的上半时段跟您说到的这一本叫《恶魔预知死亡》，我们的嘉宾刘颖女士呢，给大家介绍了这部小说的梗概啊，它的铺陈的手法。 对，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写了很多小人物。这些小人物非常的出彩， 对对对，写了他们很多的故事。就像刚才的时段咱们讲过的啊，这些人的故事，一方面呢是为了咱们的主题服务，另一方面呢也营造出来一个特别的，性格鲜明的色彩浓烈的这样的一个纽约这样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在这本书的结尾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小的插曲，就马修呢，在这个案件结束之后呢，他又去无偿的为一个女人服务，因为这个女人是遭到有这个暴力倾向的男友的这个虐待， 她呢就和一个打手两个人一起把那个男友给揍了一顿，但是呢整个过程中花了她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她分文未取。然后她就跟这个打手就说，说每过一段时间我呢都会无偿的帮助几个人。其实呢我总在想，这段其实到现在我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的确定我能够理解他这本书在这个段落在这本书里的一个明确的意义啊。因为你把这个段落整个拿下去之后，其实这本书还是成立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在思考的过程中呢，其实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写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米兰昆德拉，他的一篇文学随笔《被背叛的遗嘱》里面讲了这样一个他小时候的故事。就是米兰昆德拉，他的父亲是一位音乐学院的院长。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让他拜一位犹太的作曲家为老师，其实是他的父亲希望从某种程度上接济这位老师。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米兰昆德拉就上完了钢琴课，下课之后呢，在门口，其实过几天之后，这位犹太老师就要坐上火车了。大家其实都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就要被抓进集中营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老师呢就送他出门的时候跟他讲这样一段话，就说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有许多惊人薄弱的片段，但恰恰是这些薄弱处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是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草坪，我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也不会太兴奋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劳伦斯布洛克其实是在一直不遗余力的为咱们在整本书里铺一片非常大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草坪。这样的话呢，当他的案件也好，里面的主要人物也好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雄伟也好，特别的合情理也好，所以就是这一点呢，我是感觉是这个劳伦斯布洛克的书有别于其他的侦探小说的一个地方，就是很精于营造细节，而营造这些看似可有可无、看似可以拿掉的细节，它的主要目的还是烘托出主要人物。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理解啊，就是我对刚才那一段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段落啊。另外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想说一说，就是这个作家的作品，不管我刚才提到了他的这个非虚构作品自传也好，还是他的虚构作品这些侦探系列也好，其实你都或多或少的能够感受到这个作家的这个心理状况，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就像咱们刚刚提到过同一句话，爱尔兰的这个塞缪尔的这位诗人写的话，就是我必须往前走，我无法往前走，我会往前走。它既出自这本自传里，也出自咱们刚刚提到的《恶魔预知死亡》这本书里有一个人提到了。其实呢，这些都展现出了劳伦斯布洛克先生他内心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理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提另外一位作家写的一本书啊，就是格非先生写过的这个《望春风》。《望春风》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一个村子里面的老秀才啊，当时要不得不去参加批斗会，这个村长也好村民也好都围着他劝他，哎呀您就去吧，不打您不骂您，您就上去走一圈就能下来。但是这老秀才呢挺犟的，就死活不去。后来从另外一个村又来了一个老秀才，然后呢就劝他，其实劝他的话呢特别简单，就八个字儿，就说我劝你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吧。这就是这个小说里面的情节。然后后来呢，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格非先生呢追忆他的导师钱谷荣先生，其中里面也提到了一件事儿。当时格非呢就决定离开上海北上求职，到北京来工作。当时呢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些波动的，因为前途未卜，不知道等待自己将来的职业生涯会是怎么样啊。他就说呢，钱先生笑着对他说，说我送你八个字，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其实他是把自己生活中的这些真切的感受也放到了自己的这个作品里。因为包括后来格非自己说，就是钱老先生送给他的这几个字后来成为了自己人生中也好职业中也好这个顶门针和座右铭。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来还有一个那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啊，就是史蒂芬金，他是一个著名的惊悚小说作家，大家一定都知道。在他的那个《肖申克的救赎》里面，其实有一处情节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安迪送给我一对打磨特别的光滑的石英石，在监狱里啊，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工具，但是把一块石头打磨得非常光滑。他看到这个石头之后呢，他就说写了这样一段心理描写，他说我看了很久，有几分钟，我甚至有点不敢去碰它们，实在是太美了，这里极端缺乏美好的东西。而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 不再怀念这些美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就是看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我对作者肃然起敬，就是他一下打破了我对这个斯蒂芬金就是一个侦探惊悚小说作家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哎，我开始认为他创作出的这个文学作品其实也是直指人心的啊。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对这本书的感受吧。 哎呀，我在心里默默的给刘颖点了很多赞啊！我觉得真的特别棒的一个读书节目的一个嘉宾，他读了很多书，然后把自己心里那种最敏感、最细腻、最珍贵的感受和我们一起分享，特别棒啊！ 谢谢。 那其实今天我们打算介绍三本书，但是主要我们是想介绍《恶魔预知死亡》，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了。 对。 那么像《恶魔》像《邪恶追索》和《屠宰场之舞》啊，我们也简单勾勒一下。 对对对，其实《屠宰场之舞》呢，这个故事情节呢，也比较的扑朔迷离啊。它就讲的是两条线索，一条线索呢，就是马修呢发现无意中一个朋友给了他一盘录像带，但是这盘录像带里面呢，本来呢应该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但是没想到这个电影里面藏了一段很恐怖的一种虐杀情节。其实这背后是有一个犯罪事件的，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马修遭遇到了一个案件，然后这两条线索呢就在这个书里面交织往前推进，最终发现这个录像带里面的这个凶杀案其实就是马修实际上的在现实生活中在破的那个案子的凶手。就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细节。另外一个像邪恶追索呢，这个故事的情节呢也是说的一个专栏撰稿人在他的专栏里面，他表达了对一些就是法律无法惩戒但是社会公众都非常憎恨的一些人物的这个气氛吧。但是这之后呢，他就开始收到一个固定的来信，就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确实是非常坏，尽管法律惩治不了他，但是我代表人民的意志要惩戒他。果不其然，几天后这个人就死了。大概这样的事件发生了四五起之后，然后马修介入这个案件，最后发现了到底是谁杀死他。大概就是这么几个故事。然后多说一句啊，就是马修的故事他一般来说都不会说只有一个案件啊，我们怎么说抽丝剥茧找线人查材料，他一般都是两到三个案件滚在一起来说，就其实也是很烧脑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又可以知道这个案件的进行，然后那个案件的某一个细节其实又帮助了这个案件的破案。所以说这整个过程呢，哦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马修他会把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是劳伦斯先生把马修这个侦探的生活和他探案的过程紧紧的拧在一起，有时候探案会影响马修的生活，有时候马修的生活呢又能影响他这个破案的进程。 我觉得通过短短一期节目啊，可能这个布洛克先生他的作品我们不能把它说尽，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捕捉到他的这种吸引人的地方， 对， 好看的故事， 对， 这种惊险刺激故事的背后还能抚慰你的心灵， 对， 那么它就是一本或者说是一系列非常棒的书啊。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刘颖写下了几个字，铁汉柔情。我觉得他非常喜欢这个劳伦斯布洛克啊，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去解释一下铁汉柔情。 特别简单，也许都用不了一分钟。 好， 就是为什么说他铁汉柔情呢，因为我觉得尽管他是一个身在纽约的作家，但是其实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不羁善良正直其实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侠客，所以我会说他是铁汉柔情，或者说仗剑走天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尽管是一个西方作家，甚至说他写的这个作品的年代大概是起自70年代，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读者听众朋友也好，看这本书的人也好，接受起来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文化差异。因为在马修的内心真的和咱们古代那些啊很潇洒的侠客是有共同之处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翻开这本书，你一定会喜欢上马修的，就像我一样。 因为人性的温暖啊，人性的这种悲悯是可以穿越时间， 是 穿越地狱的。也感谢刘颖啊，再一次推荐他的微信公众号玛格丽特读书，希望大家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 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